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伴着这样轻快的音乐啊，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光临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这就是《极客奔跑》这本书的作者洪子淇女士，欢迎子淇。 谢谢米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极客奔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首先觉得手感特棒啊，就是它特别像一个这个笔记本，皮质的笔记本哈。 对。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规格的， 这个专业术语说实话我也不太懂。 嗯。 当时是和三联出版社的编辑一块儿去选的，因为，我还对这个书的封面要求挺高的，当时给了很多种选择，从硬的到软的。当时做这本书的时候，初衷就是想做一本属于每个人的跑步书。那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所以呢不想它特别重，然后呢拿在手里要舒服，让你经常有抚摸它的欲望，有翻阅它的这个期许，所以特别选了这样的封面，而且颜色也会很好看。 啊，是一个非常养眼的温暖的这样一个橘黄色哈。嗯，极客奔跑，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看了这本书以后就想，哎，我马上就可以跑起来了。 哎，我真的是很认真的读完了这本书哈。 嗯， 真的有一种欲望，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跑跑步哈。但是我觉得像我比如说初中时代，就高中时代800米啊，1500米啊，或者是中长跑，这个是我觉得我都不敢染指的一个事儿，跑完之后这呛的跟着了似的。 其实我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是人人都能跑步吗？那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让子淇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啊。读你这本书的时候和读其他的书不太一样哈，就是这个排序方式，这个文字的展示哈，包括你想给谁看，我都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说一说。 好。 嗯。 这本书呢，其实一开始做这本书是想给自己看的， 嗯， 因为其实我虽然写了这本书，但是我并不是专业的跑者，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一定是跑得很厉害的人，但实际上因为我以前是一本时尚杂志的编辑，做了很多年，对话题性的东西一直是有这种探求的这种本能的。随着跑步这些年这样大热，正好我的朋友呢，他现在在做智能科技，他自己想特别想找一本专业的跑步书，因为要做这个跟运动相关，他想去学习跑步，结果发现呢市面上的书啊都太专业太深奥了， 关于跑步的， 对，太深奥了。有记得有一本书专门讲呼吸的，像在专业跑者里边非常受欢迎的叫《跑者圣经》，里边有很多都是灵性啊技术方面，就是普通人可能根本就看不明白的东西， 就像我这种有着记忆阴影然后跑得又不咋地的人， 对，然后再一看这个就彻底被吓回去了。而且听起来跑马拉松跑40多公里根本就不敢想，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别人跑得很热火朝天，但是跟自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对，因为我们不善于跑。 对，那就是当时呢他想学习这个，看能不能做一本适合菜鸟跑步的小白入门级的读者看的这么一本书。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就决定这本书一开始最初的初衷，所以是送给自己的。 对，因为子淇也是一个 从没有参加马拉松比赛，然后喜欢奔跑，想要奔跑的一个人哈。 我喜欢运动，我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我觉得运动在很多领域它是相通的嘛。所以我就是想，比如说我自己会做很多力量训练，然后我做有氧训练，做很多，可能不是在跑步机上，不是在户外护跑外跑，就是这样去完成。但是，很多东西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所以我当时也是带着一种去学习的态度去看，当这么多人都在热爱的一项运动，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我们也今天了解一下哈，这个跑步的魅力啊。 对， 我看到书上介绍子琪的时候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作者啊。子琪，媒体撰稿人，美好生活爱好者，曾任时尚杂志专题编辑、美容编辑，现经营体育文化公司，拥有十余年的健身史啊，这个是可以看出来的。看到子琪的身材就知道，一定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哈。相信身体是用来使用，而不是伺候的啊。健康的、科学的运动不仅滋养身心，也会令一个人的世界更加的宽广。 是， 那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啊。目标群体刚才说了，可能是想运动、想奔跑，但是自己又是菜鸟级的这样一个人群啊。 对。 那现在目前啊，这种跑步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参与到跑步中来，可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说你可以从媒体上看到一些报道，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在跑起来。 对。我觉得可以用如火如荼吧。这样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大家现在非常兴盛的社交媒体，就会看到可能你朋友圈里边有很多人，你没有看过他们做别的其他运动，但是有天他宣布他跑步了，或者有的人是刚跑完马拉松回来会 po 一张奖牌，很多类似的，你就会觉得一夜之间跑步变成了一个如果你不去做就会很 out 的这么一件事情。 好像大家都玩这个，我没玩，出圈了。 对，而且我当时做这本书的时候，我采访就是特别想总结一个数据，我想问一下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在跑步，或者说是有多少个跑团。给我这本书提供了大力支持的有本专业的跑步杂志叫跑者世界，问他们的主编，然后包括他们下面自己的编辑，都说没有办法统计出这么一个数据，因为大大小小的跑团真的是像雨后春笋一样，一天都能出现好几十个，每天在举行的马拉松赛事或者是跟跑步相关的赛事都有几十个，你很难统计。但是至少证明有相当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在参与这项运动。 哦，身边的人都跑起来哈。 对。 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说，比如说，十个最跑团最多的城市，最善于奔跑的地方都是哪儿哈？马拉松全程是多少？因为现在我们经常说全马、半马啊，全程是多少公里呢？我们现在讲讲这个马拉松的故事啊。 这其实还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挺感人的故事。它其实跟人类的热血是相关的。在这本书里边，我就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这样一段，是在公元前了490年。有点有据的，公元前490年9月12日，雅典军队和波斯军队在距离雅典城不远的一个海滩，叫做马拉松海滩，爆发了战争。 这确实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对，这是一个名字，马拉松海滩。然后呢，雅典军队大胜。但是过去啊，因为没有微信，没有微博，你没法打电话通知你的那个家乡的人民你们胜了。对， 他们 没法，就怎么办呢？就腿着去 啊。 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飞毛腿士兵，他就一口气跑了点公里，跑到了雅典，然后高呼了一声我们胜利了，然后就倒地气绝身亡。 哦，就是一路奔跑是吧？跑得太快了， 所以后来为了纪念他，这样的一个公里数的跑步就叫做马拉松。 哦，这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距离哈。 对， 而且这个叫飞毛腿的士兵哈，虽然自己是飞毛腿，看来以前是善于奔跑的，但是由于长途奔袭， 如此快速的，之前肯定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奔袭，最后还是牺牲了。 哦，还是牺牲了。而且我估计这个在战争过程中嘛，那可能因为伤痛或者是其他的这供给不足是吧？ 对，营养也跟不上，补给也不够， 再加上这个胜利的消息使他心潮澎湃， 对， 不能平静， 对， 呼吸可能配速都有点问题。 总之这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故事，但是虽然以悲剧收场，但是它启发了后人。 对，所以为了纪念他哈，人们从此 开始跑马拉松，以这个距离去纪念这段伟大的故事，纪念这个叫飞毛腿的这位士兵哈。 对， 那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啊，除了手感很棒啊，像一个口袋书一样很方便啊，我也发现最前面的部分哈，子琪是做了一些知识的普及的。 对， 因为原来做的是时尚杂志的编辑哈， 对， 所以用了一种很时尚，让我们可以非常容易接受的方式，从 A 到 V 按照这个英文字母排序，然后介绍了很多关于跑步的知识。 对， 当这个是以前就有还是你自个儿想到的？ 这肯定是自个儿想到的。 因 为跑步的专业知识可能对于那些大咖来说，这些东西他们就随口就说到，不会去多想。但是对于很多门外汉，就是入门者来说，听他们比如说朋友圈啊，我的 PB 多少，然后一说这个，哎呀，感觉好像就要不明觉厉，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去问。然后你很有可能是被这些专业的术语啊名词吓到。 好， 然后你要去问他们吧，又显得好像挺跌份儿的哈， 挺 low 的。 对啊，别人都已经那样了，你才这样， 是吧？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大家经常能看到的，就是提到这些词儿就说出来。 好， 至于你理解了多少呢？不一定，但是你至少知道有这些词儿，别人说的时候你不会一脸茫然， 是吧？子琪又提到了一个专业的术语，通过这本书我们了解了好多基础的知识，而且获得了一种热情，向往跑步的热情。 这是他的初衷。 纵然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哎呀，跑步离我好远呢，我真的不善于跑步啊。但是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要试试，我是不是应该参加点什么跑团之类的啊？ 对，人总要有梦想的嘛，万一实现了呢？ 对对对，而且啊，这本书的安排啊，我觉得前半部分它是很有人文情怀的，是属于形而上的部分哈。就看到这些之后，我们会热血沸腾，我们会对跑步产生向往。而后半部分完全是方法论的东西，比如说你买什么样的跑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你戴什么样的腕表，你到哪儿去跑，什么配速啊，怎么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这是指导你具体的技术上层面的东西哈。 对， 那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何爱上奔跑。那之前和大家分享了十个故事哈， 对， 在这个段落叫 慢跑人生， 这里面有好多大咖，也有草根人物哈， 都有， 但是他们的故事我觉得挺感人的，不是我泪点低哈，但是有的时候我看着我还真是眼睛里头这个 湿乎乎的， 出现了闪亮的东西。我没想到一本跑步的书可以让我这样啊。我们先分享谁的故事呢？我们先分享一位母亲的故事吧。这个奔跑者叫崔琳娜。 对 啊，她的故事挺感人的。这个母亲她为什么要奔跑，为什么要跑步呢？ 最早呢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她的一段视频。他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讲述自己的故事。崔琳娜呢是一位星妈。当然了，不是咱们说的明星的星，而是说地球上有一群孩子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因为他们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又那么遥远，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明明是在你身边，好像又不属于你。这是人们对抑郁症孩子、自闭症孩子一个比较委婉的称呼吧。 来自星星的孩子。 对，来自星星的孩子。当时我看到他介绍说，当他孩子在幼年时期，现在其实也不大，但是更早的时候刚开始发现自闭的这个倾向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他们的生活，他和他的先生为了哄孩子睡觉，夜里得开着车两三点上三环一圈一圈的绕，孩子就要不然就哭闹，要不然就不肯睡， 就是必须是在行驶的过程中他才觉得安全，然后他可以睡着。 对，自闭症的孩子对于安全跟正常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看过有关这方面的影视啊或者是介绍的话，至少作为母亲我是了解一些的。当时看他说那些的时候，我确实是他用很平静的语气诉说，结果我在屏幕这边我真的是眼泪哗哗的。当妈的人都会有这个感觉，你明明看到你的孩子在那儿，你想帮助他，但是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除了拥抱他你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然后呢，崔琳娜她的孩子就是在治病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辞掉原来的工作，开始创业，为了多挣一点钱卖房子，夫妻俩整个的生活方式都被打乱。在希望和失望交织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但是永远不放弃。因为始终有人在帮助他们，所以他一方面 可能就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蛮艰难的，但一方面他又感觉到爱，而且他发现了希望。就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一次他组织了一个马拉松的比赛，也不算比赛吧，这么一个活动，他发现就是孩子在运动中是最快乐的，不管是自闭症的孩子还是正常的孩子，他们就能够释放自己，就被打开。然后他就试图，他想试试看通过这个方式能不能帮助到他的女儿，结果发现确实有效。因为在他的女儿在上学的过程中，在和别的小朋友接触的时候，他可能很难以一个正常的社会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通过这样一个他自己组织的一个叫 Running Together 一起跑的迷你马拉松，被称为叫地球上最美的5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没有什么任何的规范，没有什么拘束，你可以随心所欲。然后孩子他特别快乐，通过这样的运动，其实也属于一种感统训练吧，对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后来我跟他也一直有交流，我觉得他的孩子叫豆豆，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越来越好的小姑娘，特别为他高兴。 豆豆多大了？ 豆豆应该是今年应该是六岁左右吧。 哦，等于说这个妈妈一直为孩子的这个病而努力。 我当时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豆豆也在上幼儿园，现在可能差不多就是幼儿园大班这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书里这一段写的挺好的啊，我觉得这种文字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子琪讲到了那个故事，讲到了那位母亲哈。 对，他现在其实他自己跑一部分，但他主要是组织这样的慈善赛事，就是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就把他对孩子，对他自己孩子的爱扩散到了更大的人群，因为真的自闭症孩子他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特别个性的特例，其实还真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有蛮多这样一群人的。他们需要关爱。 对，其实有一段文字我觉得子琪写的挺感人的，在这儿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读给大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读一段啊。子琪写道，一次在幼儿园里的遭遇更坚定了他放弃工作和事业，全身心投入到为自闭症儿童争取关爱的信念。那是2009年底，冬季的户外格外寒冷，当幼儿园的老师找到崔琳娜，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出能不能不让你们家豆豆参加园里的联欢晚会，他爱动，让其他家长看到多不合适啊，气氛变得冷漠僵持。而一米开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孩子们笑着叫着在筹备期待已久的亲子联欢会，老师用十足的耐心和热情鼓励每一个吵闹的小家伙，除了他的女儿豆豆。崔琳娜愣了一下，下意识地向身边难得乖巧的小姑娘随即点了点头，然而在老师转身离开的那一刻，她却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一切只因为她女儿是一个自闭症患儿，相比较之前陪着女儿求医问药甚至求神拜鬼的辛苦，这种来自世界来自社会的不解与歧视更让她感到难过和委屈。经过6年多的治疗，豆豆的康复渐渐步入正轨，进步也越来越明显，她终于有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实现当时的那个愿望。这是说到了这个母亲哈，因为孩子是自闭症患儿，在幼儿园可能会被歧视，甚至是来自幼儿园老师的这样一种另眼相待哈。那作为母亲来说是非常心酸的，她希望用马拉松用跑步这种方式去宣传来自星星的这些孩子，让更多的人伸出自己的双手去帮助他们。 对，所以他这个组织形式很有意思，他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去报名，是一定要一起报名，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是爱人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是组成一个小团体，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你们是一块儿去分享这一切。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读你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平常人哈，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因为你这上面采访了不少这个媒体上的大咖，然后还有这种企业成功人士哈，他们的人生也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 对， 焦虑啊，甚至是抑郁的情况， 对， 他们是怎么用跑步去化解这一切，甚至改变这一切的呢？我们从瑜伽的故事开始说起哈。 好， 我们不理解，我们觉得哎呀，央视的一位解说员，星光闪耀，多好啊，他怎么能抑郁呢？ 他怎么能那么不开心焦虑呢？说说。 他到一开始不是因为抑郁，他是机缘巧合，当时是他母亲生病住院，然后因为打车特别不好打，然后想想距离不是特别远，他就干脆跑着去，然后跑的过程中发现，因为母亲生病肯定对正常人所有人来说都是压力，然后工作上的家庭上的这些东西在那个跑的过程中呢就化解了很多，就是偶然发现了跑步是让他舒服的一件事情，于是就开始跑了下去，结果后来就越跑越厉害，跑了全世界各地好多马拉松，包括北极马拉松。但是他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因为他其实也是蛮漫长的，不是一开始就能跑得很厉害，因为我认识瑜伽很多年了，就是最初的时候一直在减肥啊，一开始的时候那他个儿很高，有段时间胖出来很厉害，在那儿像一座铁塔。 那瑜伽哈本来都挺好的，风生水起的，后来可能生活中情绪上会有一点小的波澜，但是他用跑步去化解了。 对，那是啊，他当爸爸以后，因为瑜伽我认识他很多年，他是天蝎座，是属于那种外表在很多场合看起来很 hold 得住，但内心情绪是波澜壮阔的那么一个人。 这个产后抑郁父亲也可以 真的是有，真的有产后抑郁，确实有父亲有， 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角色确认，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人都容易出现，就是尤其那些比较情绪化的人会有这样子的变化。他当时我记得是在他的婚礼上，还有在他孩子的百日宴上都落泪，都哭，真的都哭。不是作秀，不是怎样，他就是 在婚礼上， 对，婚礼上百感交集，对妻子的爱溢于言表，然后哭着， 他是 唱歌， 生的是女孩吧？ 对， 那女孩要是她闺女嫁人那天， 不敢想象，估计得把那个新郎给哭花了。 这个不敢想象啊。 对， 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所以他在孩子大概出生几个月的时候，他就是会夜里边起来睡不着，然后起来看他孩子，看着孩子有时候会笑，有时候就会哭，然后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好，人生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怎么样能够让他的孩子为自己感到骄傲，他应该做些什么，将来生活中面临各个方面的压力，他要如何去保护他的孩子，可能常人就觉得是一件件去做，但对他来说他想的比较多，情绪上来的时候其实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所以那个时候他睡眠非常非常的差，整个人焦虑的不行，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开始跑步，也已经跑得很好了，但是在当爸爸这件事情上他还是新手，最后他决定还是要做回自己，于是他在获得家人的支持以后去跑了一场北极熊马拉松，在北极跑的马拉松。 瑜伽是北京人吗？ 是北京人， 他跑北极去了。 对， 够冷的， 特别特别冷。他书里也有介绍，就是这个马拉松第一天是半马，第二天是全马，就是半个和整个两个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的。 而且就是在冰天雪地那种地方，你可能你根本脚都下不去，然后经常你跑了半天，你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因为参加的人首先就很少，然后能一会儿在风雪中就大家就四散了，可以说是。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能坚持下来，那我真的觉得是非常人能够达到，他就是因为自己去寻找自我，而且带着对妻子对孩子的爱去的，所以真的是心里面念着孩子的名字，想着家人的样子，最后坚持了下来， 让世界更宽广哈。希望更多的书能够，更多的朋友能够分享洪子淇女士的这本《即刻奔跑》，让我们都跑起来啊！ 谢谢大家， 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里的秋天开始变得寒冷，孤独了忙碌的人，总会有一些善良的狗，心中藏着秘密，我在黑夜里听见你的歌唱，是我没有听过的歌，我会用一千个夜晚陪伴着湖北的家。

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13:00。